偶遇，我想温被你温过的书，你知同行十二个站仿如和你竟密切的相处，很想知道你现在愉快吗？你我有机会在路上重遇吗？下次或者应该说声还好吗？朝着这美丽人生的起点，同坐一班车与你会去变，来吧，一定在明天。几多点，不管有几多月台，同你总会遇见，你也会给我望见。这班车，谁在默默牵手？你我他。暂借一时候，每班车沿途附运各样温柔，温柔就似浪漫碰上出口。很想知道你现在愉快吗？你我有机会在路上重遇吗？下次或者应该说声还好吗？朝着这美丽人生同坐一班车与你会去变，来吧，约定在明天。几多点，不管有几个月台，共你总会遇见，你也会给我望见。着这美丽人生的起点，同坐一班车与你想去变，来吧，约定在明天。几多点，不管有几个月台，这步径怎么变，你也会给我望见。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。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

己熟悉的轮廓，期望能再紧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 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